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即将离线时，零二三忍了又忍，终是没能忍住问 六幺，上次是怎么回事？ 他指的是上次断腿的事情。事后他一直等着零六一来找他讲一讲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零六一迟迟不至，他等得心焦又担忧朋友状况，今天才答应来打麻将。零六一精神一振，他特地找两人来打麻将，就是为了零二三的这一问。保密系统让他无法透露任务世界里发生的事情，但如果是零二三主动来问，甚至不用他动嘴就能说出他曾经断腿来向他们求助的事实。池小池虽然思路跑了偏，但仍足够聪明，哪怕只是随口一点。然而零二三再无回应，就连零八九那边也显示已下线。注意到二人头像双双挥了下去，池小池咦了一声， 哎，怎么断线了？信号不好啊。 零六一的心往下狠狠一沉，果然主神在关注他与池小池的一举一动。零六一主动将依附数据化转披在了池小池身上，他想主神如此关注他们，会不会也听见了小池前几天的推论呢？如果这样，主神会不会对小池做什么呢？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成真了。虚迷之间内，主神冷笑不已。几天前听到池小池的那番已无限接近事实的推测，他真想把池小池的精神体彻底格式化算了。但冷静下来思前想后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法拿池小池怎么办。池小池是在威胁他，那话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目前他所做的一切手脚已是他权限范围内能做出的最大程度，如果他为了灭口做出什么更过分的超越权限的事情，绝对会在数据上留下显眼的把柄。而一旦有了明确的证据，061就有权主动越级上报给监察机构，一旦查下来，那他就彻底完了。目前他唯一能操控的就是任务世界的难度，只要让池小池死上一次，破坏他的精神稳定性。见主神一言不发， AI 不着痕迹地轻叹一声， 您又有什么计划了吗？ 半晌后主神发出了一声闷笑， 哼，下一次就让池小池去一个数据派不上用场的世界吧。 半个月后，池小池休息完毕，接受了传送。睁眼后，眼前的景象叫池小池愣了一愣。经过第二个世界的骨折，第三个世界的校园暴力，第四个世界的囚禁和第五个世界的见鬼，第六个世界的开端简直是爱与和平的模板套路啊。看时间，现在是午后15时整，吴军室内的空调打得刚好，暖风徐徐送出，将窗帘上淡褐色的小碎吹得窸窣作响。右手边的主动加湿器上显示着屋中人数、人体体温以及室内温度，经过多重计算准确得出了最适宜的湿度数据，并将计算的毫厘不差的冷香喷雾徐徐吐出。看来原主在一间动物保育室内打了个瞌睡。在这间保育室内只有他一个人值班，而他看守的对象也只有一个，是一只小黑猫。他正睡在温箱内，小小的一只 体表的毛刚刚长全，但尾巴还是淡淡的粉红色，在柔软的绒垫上扫来扫去。小家伙吧唧着嘴睡得正香，池小池试探着叫： 六老师。 嗯，我在。 池小池松了口气之余，觉得零六一的口吻有些诡异，他问道： 世界线呢？ 零六一尽量言简意赅： 稍等，正在接收。 刘老师，没事吧？ 零六一也不隐瞒： 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很不舒服，你要小心。 池小池决定上个厕所压压惊。洗手间位于保育室正门左转30米，正对着保育室门口的电子屏上有提示，进出必须要更换新的无菌服、无菌鞋套与无菌手套。电子屏上的提示既足够醒目，字色与字号又调得刚刚好，一点也不刺眼，可以说是相当人性化了。出门后，他瞥了一眼门口悬挂的门牌，上面显示此处为16号保育室，时间9月27日9点到16点，值班人丁秋云。池小池按规定行事，脱去了一系列繁荣的装备，一路走到洗手间内。他先看了看镜子，镜中人应该就是丁秋云无误了，是一个约摸24-25岁的青年，意外的潇洒帅气，剃着板寸，右额角上有一道淡色的浅疤，黑色高领毛衣勾勒出漂亮的颈部与腰腹线条，下身则是制式的裤子，然而那上下一般肥的直筒裤也盖不住一双精瘦有力的长腿。单看外貌，丁秋云绝对是既讨异性喜欢也讨同性喜欢的那种人。池小池并没有为这张脸惊讶很久，相比之下，他更惊讶于这个世界的科技化水平。他好奇地东摸摸西摸摸，研究着自动喷香机和会自动开启的马桶盖，最后他面对着那个会唱歌的小便池，油然生出了一股敬佩之情。他上了个厕所而已，却宛如在寺庙上香。池小池离开他时还一度怀疑他会对自己说欢迎下次回顾。就在他重新回到保育室后，061也终于接收到了全套的世界线。接收几秒钟后，池小池想要说话，061无奈道： 不要说脏话。 池小池乖乖闭上了嘴。其实任何人看到接下来的剧情，第一个反应是先骂个街安慰一下自己，因为满打满算再过12个小时，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。人类毁灭的理由有很多种，天灾譬如地震、洪水、全球变冷，或者某颗不长眼的陨石一头撞上地球。人祸譬如战争、核爆、瘟疫爆发，或者某个药物研究中心不小心流出了见鬼的丧尸病毒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各种因素积少成多导致人口缩减慢慢毁灭。而这个世界的毁灭原因有些特殊，随着科技化在全社会的辐射性普及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功能渐趋退化，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彻底模糊。当小麦、水稻与白菜均能依赖全自动系统种植、采摘、归类与贩卖时，劳动力就失去了意义。人类开始学着享受生命，但对现在的人类来说，生命实在太短暂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人体内的某样东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丁秋云就诞生在这么一个世界里。丁秋云长得好，家庭条件不差，为人很有那么点潇洒劲儿。高考放榜后，他考了618分，结果他选择去了一所农业大学读兽医专业，原因是喜欢动物。爸妈都支持他，他就去读。拿了2年奖学金后，他看到学校里的征兵广告，觉得自己穿军装应该挺帅的，就去报了名。回宿舍跟父母联系了一下，就算把这事儿定下来了。军队已实现全面科技化， 而他自愿加入了最苦最难的训练部队，训练如何在去科技化的情况下战斗。在这个年代，用无自动瞄准的枪械战斗都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，更别提使用刀子等道具近身肉搏以及野外生存了，因为完全没有必要。就连士兵们携带的单人帐篷都是全自动的，但丁秋云却不愿依赖虚无的 AI， 他很喜欢这种一切都靠自己的感觉。小队训练中他总是排第二，有一个叫古星志的年轻人每每都是第一，不过因为大家更喜欢潇洒快活的丁秋云，他被票选为小队队长，古星志则担任副队长。